广陵厉王须赐策曰：呜呼，小子须，受子赤射，见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世为汉藩府。古人有言曰：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清心，扬州保江，三代妖服，不及以正。呜呼，惜尔心，知之精精，乃惠乃顺，无同好义，无尔消人，违法违则。书云：臣不作福，不作威，弥有后修，王其戒之。须壮大，好昌越一游，立刚鼎，空手搏雄至猛兽，动作无法度，故终不得为汉嗣。昭帝出力，一封须万三千户，元凤中入朝，赋役万户，赐钱二千万，黄金二千斤，安车四马宝剑。即宣帝即位，封须四子圣曾宝昌，皆为列侯，又立须小子弘为高密王，所以褒赏甚厚。十昭帝时，须见尚年少无子，有觊觎心，而楚地巫鬼，须迎女巫离女须，使下神助祖。女须泣曰：孝武帝下我，左右皆服，言吾必令须为天子。须多次女须前，使倒巫山，会昭帝崩。须曰：女须良巫也，杀牛色倒，即昌邑王征，复使巫助祖之。后王废，须尽信女须等，朔赐予前物。宣帝即位，须曰：太子孙何以反得力，复令女须助祖如前，有须女为楚王延寿后帝父，朔相愧位，通私书。后延寿作谋反诸，辞连及须，有诏勿至，赐须黄金前后五千斤，他器物甚重。须又闻汉立太子，谓姬男等曰：我终不得利矣，乃止不足。后须子南立侯宝做杀人夺爵，还归广陵，与须姬左修监，事发爵，系玉弃世。向圣之奏夺王设碑草田以赋贫民，奏可。许复使巫助祖如前。许公园中枣树生十余茎，茎正赤，叶白如素，池水变赤，鱼死。有蜀胄立武王后庭中，须谓姬男等曰：枣水鱼蜀之怪，甚可恶也。居数月，助祖事发觉，有司暗验，须惶恐，要杀巫及工人二十余人以绝口。公卿请诸须，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及训。须谢曰：罪死有余，诚皆有之，事久远，请归思念俱对。须既见使者还，置酒显阳殿，召太子罢， 及子女董资、胡生等夜饮，使所姓八子郭昭君、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。王自歌曰：“欲酒生兮无终，常不乐兮安穷。奉天期兮不得须臾，千里马兮驻带路，黄泉下兮幽深。人生要死，何谓苦心？何用为乐心所喜，出入无从为乐极。蒿里照兮郭门月，死不得取代用，身自是。”左右息羹涕泣奏酒，至鸡鸣时罢。须谓太子霸曰：“上遇我后，今父之甚，我死骸骨当铺，幸而得葬，薄之无后也。”即以寿自绞死。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。天子加恩，摄王诸子皆为庶人，赐谥曰厉王。历64年而诛，国除。后7年，元帝复立虚太子霸，是为孝王。13年薨。子恭王奕嗣，3年薨。子哀王护嗣，16年薨。无子，绝。后6年，成帝复立孝王子首，是为敬王。历20年薨。子弘嗣，王莽时，绝。初，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，以广陵王须少子立。9年薨。子请王张嗣，33年薨。子怀王宽嗣，11年薨。子慎嗣，王莽时，绝。